可以听得到我的话，我们就先一起祷告。时间已经到了。 可以听得到。 好，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也在中国人的新年，一年的初四还是初五，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思想，你这奥妙的，你是我们奥秘的上帝，但也是无非无从得知的上帝，因为你自己乐意向我们讲述你自己是何等的上帝。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也因此我们向你求从你而来的帮助，因为若非有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明白，也无从得意这一切的讨论和思想。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OK， 今天我们是三一论的第七堂课，是这本书的第四章的后半段，仍然是讲到三一上帝的父神。稍微复习一下，上一章前半段讲到说，我们如果是颂赞三一上帝，就必然颂赞三一上帝父神，也思想父神的名。父神的名是什么？也按照圣经的启示，检视这个 Scott Swain 所谓的圣经的命名父神的基本文法。也就是说，三一论述有其共同术语，有些术语，有些描述，有些用词是来描述三一上帝的属性，但是在三一论的论述里面也有其所谓的指定或者位格术语 personal predication， 而这一类的术语或者描述或者名词，则是描述各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或者区别或者位格的属性。位格的属性当然就是讲说，用另外一个技术用词，就是relations of origin，起源关系，出生被出生，发出被发出等等。也所以这个父这个术语，这是我们还在复习上一堂课，可以形容等同三一上帝生命位格之内在关系，就是父是三一上帝内在关系三个位格的父。他既然是父，就必然与子有父子之间的关系，他既然是父，就必与圣灵有其父与圣灵之间的关系。父也可形容三一上帝的一种叫做不等同三一上帝生命的外在关系。也就是说，父这个用词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形容，不是形容三一上帝的内在生命或者内在关系，而是形容三一上帝与他外在或者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譬如说，父是受造物万有的父，或者父是所赎回儿女的父。OK， 也就是说，同一个术语“父”这个字 ，“father” 这个字。在圣经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这个圣经的基本文法，它可能在形容不一样的东西。OK， 所以圣经总归来说是以两种模式来命名父。第一种模式就是单独或者 exclusively 指的是第一位格，关乎三一上帝的内在关系，第一位格与第二、第三位格之间的关系，或者这个父，当讲到他在论及他与外在工作或受造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则不排除第二和第三位格，但是不单单是关乎他和第二、第三位格之间的关系。OK， 也这主要是关乎这个三一上帝不可分割之外在工作。救赎、创造、护理、圆满 （consummation） 等等。OK，Anyway， 这是复习上一堂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OK， 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第七堂课，这本书第四章的后半段。我们命名父神，首要是认知，他有这个父神有其至高性或者首要性，有其独特性，有其超越性。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指向或者暗示我们关乎上帝的知识或者神学，目的就是要越加流利的使用圣经的论述或圣经的言语，好叫我们在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宣扬、我们的颂赞之中，越加忠实的称我们天上的父的名为圣。 OK， 圣经三重命名这位父神，他是子的父，这是关乎什么？三一上帝内在关系， right？ 他也是得赎儿女的父，也是万有之父。后面这两个只是关乎父与三一上帝外在工作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三重的命名，我们刚才复习中也稍微提到，这个父有，因为有这三重命名，或者这三重命名也可以规范成为两种模式。OK， 内在关系、外在关系，简单的理解，我们必须思想上帝的父性或他的父亲的身份，他的 fatherhood 与我们人受造物的父亲身份 fatherhood 有何相同，又有何不同？嗯哼 ，OK， 首先，父是这位父，三一上帝的父，第一位格。他是至高的或者首要的，他是 primary。 OK， 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他在存有的次序上是首要的，是至高的。这是我的中文翻译，英文是 order of being， 在你们教材里面，也就是说父在万有以先，在所有其他的 being， 所有其他的存有之有之前，他就是父，他永恒就是，他自有拥有就是父。譬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我们当然知道这关道是第二位格，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 Scott Swain 会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也是关乎父的首要性，因为如果道是第二位格的话，那就有其第一位格、right？ 太初有道，从一开始，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太初不是讲时间的最开始，甚至是 beyond time， 在还没有时间之起初他就有了，在万有以前就是父。或者也可以看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之前的大祭司祷告，他里面讲说，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是子对父的祷告，这当然是出于子的口。我们很快就认知，这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也就表示在创世以前子就已经存有了，那这也表示在创世以前父就已经存有了。 OK，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在这里，我们在做一个 exercise， 就是使用圣经的言语来帮助我们明白父的至高性。 OK， 所以他在存有的次序上他是首先的，他是至高的，在意义 order of meaning 他也是首先和至高的，首要和至高的。这位父他奠定所有受造物的父性之意义，也就是说受造物的父性，人的父性都仿照父神的父性。在此我只是有一个注脚，就是我们人时常犯的错误，就是以我们的关系来 期待或者定义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婚姻，我们以为基督当说基督和他的心腹之间，好像我们以为那个关系是由我们的婚姻来规范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或者用父的例子，就是我们期待这个父神对待我们要像我们自己的父亲对待我们一样。OK， 把我们的期待套在父的身上。但是我们应该认知其实刚好是相反。我们应该努力的学习或者明白我们的父性，人的父性，人的父亲，人要如何做父亲好了。应该是仿照这位父神如何是我们的父。最好的例子就是创世纪五章一到三节，在那里说人创造男创造女是按照自己的样式所造的。然后在第三节那里写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与自己相似，或者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生了这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你看得出来那个规范吗？首先是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成了人的父，以此来说受造物万有之父。而亚当生了儿子是这个他做父亲的 pattern 是在父做万有之父的 pattern 模式之后。 OK， 好，关于父是至高的首要的，父这个名代表他是至高首要的，有大家有什么问题？OK， 第二，父是独特的，因此，因为他是至高，他是首要的，他是在万物以先和万物之上的，因此他必然是独特的。所以他不是仿造受造物的父，这个父不是按照受造物的父所规范的。父神也不与受造物一同隶属某一个父的类别。好似全部他们都属于同一个类别里面，只不过这位父也许他最好最大最有能力最慈祥最怎么什么 No， 完全是属于不同的 class， OK， 不同的范畴。而这位父的父性因此是不是由受造物的父性所定义，是 a fatherhood of God， 不是 fatherhood of creatures。 OK， 而这个独特性在经文里面，经文也譬如说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六节，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一位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一位父，不是众多之父之中某一位父，只有一位。So， 父是至高，是独特，所以他是超越的，超凡脱俗的 transcendent。 OK， 他是超越任何受造物所受的限制，他是不受任何限制，他在受造物之上，他是自存的，自有拥有的，它是纯一的、不变的、无限的、永恒的。Okay. 它是众光，雅各会说它是众，雅各书一章第十七节，它是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但是在他那里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Okay.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父神与受造物的父或人的父有其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共有一个名字，一个名号。但是这个相似并不表示两者之间有 一比一的对比关系。OK， 人的父怎么样，这位父神就该怎么样。例如，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位父神他永远是父，在有时间以前就是父，在创世以前他就是父。而若人的父或受造物的父，必然曾经不是父，而是成为了父。Okay. 就是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父性，我们的父性和他的父性是两个，虽然有同一个名号，但是内容或者本质不尽相同。OK， 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OK， 但是我们也认知，若我们能够命名父神或称他为父，这个父不管是中文的父、英文的 father、希腊人的阿爸父，不论如何是我们人的言语，用我们人的言语来命名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父。圣经用来论说父神的言语，是上帝辅救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对我们说话，或者这就是所谓的拟人化。巴文克他有提到说，经文就是降贵于尊的言语，辅救的言语。好了，而且他会甚至会说，经文不只是在某些地方是辅救我们的言语，而整本圣经都是全然完全拟人化的言语， anthropomorphic through and through。 这包括关于父神的启示，我们因此可以用我们的言语呼叫阿爸父。譬如说生命记一章三十一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样，只等你们来到你们这地方。或者在生命记八章第五节，你们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管教你们，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OK， 上帝抚救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使用我们的言语对我们说话，但是这并表示我们的父、人的父与神的父是在同一个等次、同一个范畴，或者这并不表示父神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父。 OK， 这我们刚刚提到了，所以我们要认知这中间有其差别，虽然是同一个名号，人的父和父神，但这并不表示，虽然有这个差别，但这并不表示这父神的名号就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有同一个名号，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名号所代表，就他来说他的实质内容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也不是这么说，我们这个名号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是发出一个声音，用人的口发出人的声音，好似我们对不会说话的孩子讲一些没有，只是发出声音没有意义的话。 OK， 也不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用我们的言语或者智慧父来命名父神，这是所谓的 analogical predication， 类比术语。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关于父神的启示，是因为上帝乐意使用我们能够懂的言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启示父神，命名父神。 OK， 位格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人的位格和上帝的位格虽然是用同一个字，但是那是一个 analogical predication， 另外一个例子，类比术语。我们不能全然用人的位格或人格来理解上帝的位格。 OK， 什么是类比术语呢？也其实简单的来说，这个 analogical predication 就是认知虽然是同一个名字，但是它是命名两个不同的东西，而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有其类似，却 更有其不同的地方。所以类比、类似、类似就是你可以就某一个东西去了解另外一个东西，甚至他们共有一个名字，就暗示他们中间有其相似之处、相仿之处，但是也认知不是百分之百一对一的相同。OK， 如果你翻到教材的第二页，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个是关乎人的言语，上帝赐给我们的言语。有的时候我们在使用言语的时候，并不意识到，虽然我们用同一个字，但是并不意识到这个字其实是在描述，或者它背后所代表的，或者它的那个 subject。其实是它的主体，所形容的主体其实是可能是虽然是同一个名字，可是可能形容是两个不同或者类比的或者全然没有关系的东西。 OK， OK， 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脑筋后面，我们继续看下去，看那个，那相较于 analogical predication 类比术语，也有其单义术语 univocal predication，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用这个概念来理解父的话，圣经中的父，父神的父，那你其实就是说父神的父，这个父这个字与人的父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人的父怎么样，父神也怎么样，那个父背后的含义，背后的内质是完全相同的。OK，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equivocal predication， 就是双义术语。这双义术语就是说，哦 ，OK， 圣经中有父神，父是他的名号，人也有其父 ，OK， 那也是另外人也有父，但是这两个父虽然是用同一个名字、同一个字，但所代表的意义，就人来说，就上帝来说，是完全不同的。是同一个名字却命名两个全然不同性质的事物。 Well， 圣经中这个父的字并非如此， right？ 因为我们看到就圣经自己讲说，他管教我们如同人的父管教我们一样， right？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父和我们的父只是有一个名字，可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OK， 那这个只是提出来 ，Scott Swain 他并没有提到，还有另外一种在神学的分辨里面，你做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经院神学，好了 ，Scholastics， 他们会使用这一类的 distinction 区分术语上面的区分，来帮助他们分辨，来帮助他们论述一些概念 ，OK。Anyway， 他们还会使用另外一个术语，叫做命名术语 denomination。我提到这个，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熟悉，但是并不明白原来哦，这个就是 denomination。这个发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讲属性相通，基督的属性相通，神人二性之属性相通，在那里的用词，这个。命名术语就是有同一个名字，却形容两个在某种副值，但并非本质，是 incident 或 accident， 并不是 substance， 就是非本质不必要的有一些相连的两个事物。怎么说？譬如说，属性相通里面的命名，就是属于这类的命名 denomination。在改革中，西敏信仰告白 8.7 的属性相通，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说有神人两性在同一个位格里面，在基督的一个位格里面，而每一个属性则按照各属性行其合乎属性的事，如果我忘记那个精准的用词是什么，但是某些时候却因为在位格之中的联合， 本来应该是只有一个属性可以做的事，却以另外一个属性的名字来命名它。例子，使徒行传20:28，上帝用他的血赎回教会， right？ 我们当然知道上帝不会流血，但是因为我们讲的是保罗所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位格，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流血赎回他的教会。这个就是所谓的命名 predication， 命名术语。因为为什么会说这是命名术语？因为神性与人性是不是有其必要性，必然会连接在一起，在一个位格里面？没有 ，right？ 这个不是 necessary， 不是它的本性，就是神性与人性必然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所以 ，anyway， 这个跟我们今天讨论的比较没有关系，只是就是说，在经验神学里面，术语他们其实是分成这四个范畴。那在这本书里面 ，Scott Swain 为了要比较来凸显什么是类比术语，他提出另外两种其他的术语：单义术语和双义术语。OK， 这个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会帮助我们之后的课程，也会帮助我们。其实我认为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避免一些错误。甚至是会使我们的神学走偏的错误，就是没有认知。虽然是同一个词出现，但是其实它指的并不竟然是同一个事物。OK， so 有这个 analogical predication， 有这个范畴，有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说父真的是子的父，也真的是我们的父。我们也有意义的，当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父，不是说哦，那只是一个名号，我们不知道那个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同时有意义的尊父的名为圣，但是也同时的承认他是无法测度，他有其超乎我们的颂赞，我们人的言语对他的颂赞远不及他本质荣耀配得的颂赞，但是却是我们必须献上他也乐意他也悦纳的颂赞。 OK， 比如说诗篇，在教材里面好像有列出来，诗篇145:3，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到无法测度。无法测度你怎么颂赞？ No， 你还是颂赞，而且你的颂赞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你也认知它有其超越性。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吗？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 在思想。 之前都有听，但是没有用到这么多文字上的术语，所以今天是把它分得很清楚的。 这个 analogical predication 其实在神学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没有抓清楚到这个概念，其实就造成很多历史上的异端。OK， 我们之后再，尤其是讲到那个子，下一章是如何命名子，第二位格的时候，会更清楚，会比较具体一点的呈现出来。OK， 我们时常犯的错误就是，没有认知那个类比术语是类比术语，反而以为因为是同一个名字，以为它是单义术语。这个是在神学上时常犯错误，以为同一个字眼，它不论什么时候出现都是指着同一个 referent， 同一个事物。这个时候你在神学上就会犯诸多不同奇奇怪怪的错误。 宜兴你们那边 OK 吗？你那边 OK？ 提到属性相通，你用哪一个动词？属性相通，你用我可以用归算这个动词吗 ？Yeah， 还是有更好的词？ 归算哦，有的时候神学家会说是，其实有一个神学家 Mark Garcia， 他我如果记得没错，他是用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有点是使用属性相通的这个 attribution 或者 denomination 这个概念来讨论 imputation 归算这个概念。归算其实你仔细思想，这是一个归算在另外一个某一个按照某一个本性说才能够有的归算，在因为基于属性相通或者基于位格之联合 ，OK， 基于两性在同一个位格之联合，所以你可以归算在另外一个本性之上 ，OK， yeah， 所以yes， 这个概念是跟 attribution、denomination、imputation、归算、命名、attribution， 我忘记中文是什么，是可以说是一样的概念。Okay. 基于某一个原因，所以你将某一个本来是属于某一件事物或某一个东西的名称归算到另外一个名称身上。所以我们会说，像基督的义基于什么归算，可以归算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义，但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可是却是归算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本来有的义。还是，那个是 denomination， 跟今天我们讨论的比较没有关系。对，OK， 好，我们做一个结论。父这个名字彰显三一上帝内在与外在的丰沃，fecundity， OK， 外在的丰沃。因为我们再提醒一下，父这个必然就是一个 it's a relational thing， 或者 relational expresses 关系，父子父圣灵有关系就有其互动 communication 所以不管是内在和外在都表达其丰沃。父的丰沃运行在三一的内在关系之中，就是这个内在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内在三一上帝内在的神明，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本质。有些人会认为说古典三一论好像你用本质这些术语好像全然就是套用了希腊哲学的本质。那我们只不过是用希腊神学的名词来描述圣经的三一论，三一上帝，而这个本质不是说是一个冷冰冰的不会动的，而这个本质必然是因为有其关系在内，就有其互动，有其丰盛，有其交通连结团契 communication 等等 OK， 而这个是由出生被出生，呼出被呼出，发出被发出，呈现出来OK， 而父的丰沃也彰显在三一上帝之外在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外在工作，是透过子借着圣灵从无造有托住万有，救赎自己的子民，也成就最终的圆满，最终的 consummation OK， 都是为了父神的荣耀 OK， 而父神的荣耀不管是内在或者外显，总是透过圣子上帝 Son of God而借着圣灵上帝的荣耀 right， 这个荣耀是有一个 pattern， 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都是如此，透过子借着圣灵、okay、纯一 simple 但是丰沃的上帝荣耀本质就是三个位格的 tripersonal， 必然是 tripersonal，是有其关系性的，不 不是死的，不是平级，不是没有互动的。OK， OK， 好，所以下一章我们就会讨论子第二位格。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觉得，就是从这一两堂课，上帝是 pure air 这个东西很鼓励我，因为在过年期间真的只想不要动，只想躺在那里不动，然后好觉得好累，但是想到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一位纯然行动的上帝，我觉得带来很大的。 你刚刚讲到那个类比的概念，是不是如果说，上帝辅助我们的语言用类比，假设是类比是我们懂，是不是那个类比的原本的那个东西是要我们是明白的？比方说父子这样的关系，或是这种，但是圣灵，比方说圣灵那个灵，像是父圣子，我们大概知道父跟子，但灵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光就人的那个部人的灵就很难理解， 所以圣经的言语会，譬如说会用呼吸 pneuma 或者风 ，right？ 当譬如说当这类字眼出现的时候，这我们就应该认知哦，不是说圣灵就是上帝的呼吸，但是跟呼吸可以透过这个名号。或者风，透过这个名号可以就此帮助我们认知它有其特性，但是并不全然。你不能就直接说它就是风，或它就是呼吸。也圣灵，我们会在下一章第六章讨论。对，圣灵的神性，我觉得，或者其实应该是说，圣灵他的位格是我觉得在圣徒里面比较少人思想或者尝试去理解的。通常我们会觉得，哦，圣灵是风，是呼吸，是上帝的大能，它就是某种能量而已。但是，就忘记了或者不认知圣灵是一个位格。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亵渎圣灵，或者能够使圣灵操心，叫圣灵担忧，那么它就不仅是一个风，一个能量，一个运作的东西，它就有其位格。 OK， 对， 所以比方说像过去我们觉得有个偶像 是 圣灵，好像是比较他几乎没有提到唯独圣灵，有提到圣经，有提到，但是好像就是对于这个部分，那个很少，所以， 我觉得像那个什么三个唯独、五个唯独都有其功用，对，但是，你甚至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说唯独圣灵，因为若非有圣灵，我们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就此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说是唯独基督的灵呢 ？Sure。所以你当使用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这一类的，在教导上面有助于，就是五个唯独，就是如果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是有其帮助，但是你应该也要认识，就是他也有其限制，对，对。 有一次我看到百格中的季刊还是什么，他在讲唯独圣灵，还讲得还蛮好的。那一次吧是李佩燕牧师写的，对，也蛮内容也蛮丰富的。 Yes， 这让我们认知一个人的神学不总是完全的，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OK。OK， 好，那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也顾念我们的软弱，顾念我的软弱，顾念我的不足，也帮助我们思想，这是超越我们的，超越我们的颂赞，超越我们的言语的，超越我们的，能力，凭着我们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得着益处的极大的奥秘，但是也因为是你所启示我们的，我们就必须，思想必须讨论，有关于你的事，我们也借此能够得着益处，也愿真的是如此。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明天能够，特别是为了明天的聚会、明天的敬拜、明天的圣餐，求你保守，求你看顾，求你赐恩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